什么？张什么？什么相干？ 为夫人不知情，到书斋去访看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次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